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玉敏踢爆。在7月1号的晚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包围立法会，其中有部分的年轻人呢就冲击这个立法会大楼，在夜晚黑的时分呢就进入这个立法会，有短暂的时间的占领，对立法会里面一些他们认为象征这个暴政，象征这个立法会不堪的一些所谓物件就破坏。但是呢图书馆或者立法会的一些所谓文物呢就完整没有受到破坏的。当然呢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一种暴力的冲击，就触犯法律，这样东西我们不需要去讨论。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7月2号的凌晨4点钟，你林郑月娥因什么事在警察总部和这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和这个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这个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四个人一字排开去谴责这些所谓暴力的行为，以及提出绝不宽泰，一定要严惩这些冲击立法会的年青人。咁跟住话口未完呢就进行大搜捕，效率非常之高。喺7月3号嘅晏昼，针对呢一个所谓冲击立法会事件呢，呢一个大搜捕就展开。即係话港共政权嘅赤色恐怖铺天盖地而来，秋后算账，就唔使等到秋后，即刻两日就周街拉人。是又拉不是又拉，嗱嗱臨咁就拉了十几廿人，係咪？嗱，其中一位咧只係14岁嘅中三女生，係咪？咁另外有9个人咧，7男2女，就係咩咧？喺网上发布一啲警员嘅资料被捕，佢认为咧喺网上发放个人资料属于刑事罪行。你而家煞有介事，铺天盖地咁制造呢啲咁嘅赤色恐怖，係咪？等到人人自危。在网上发放别人的个人资料当然是犯法啦。咁过去你都一直有没有執法先，同埋呢个是一个问题，有没有冇，是吧？任得嗰啲人，有啲人个私隐不保，咁又投诉无门，哦，原来是触犯刑事罪行嘅，咁唔见你啲差佬去做。今次就因为所有摆喺网上嘅呢啲警察嘅资料係属于个人资料，是吧？咁於是呢，因為係你警察係你嘅同袍，所以你就嗱嗱臨咁去拉人，咁同呢個衝擊立法會有咩關係呢？擺明就喺度製造一種赤色恐怖嘛。咁跟住喺網上有啲言論都可以入罪喎，老實講，其中有位小學嘅女教師係咪就係咁樣俾人拉啦。咁個初步嘅證據係咩？就喺網上搜集一啲相關資料，睇到佢講到一句説話叫雞尾酒，咁你將雞尾酒就聯想去製造呢個土製炸彈，就咁啫嘛，或者汽油彈啫嘛，係咪？咁就拉人啦。喂，呢個係一個即係非常之惡劣嘅呢一種咁嘅行使警權嘅方式，係咪？你林鄭月娥在7月2日凌晨的记者会上，你有没有为三位年轻人因为反对恶法而自杀身亡的这个悲剧，你有没有讲过半句说话？你是一个麻木不仁、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一个独裁者。真的很不幸香港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行政长官。你有没有怜悯之心呢？你是两子之母，你有没有同理心呢？是完全没有的。跟住下来大家都会看到这些这样所谓赤色恐怖，一般人叫白色恐怖，白色恐怖是一个 term 来的， OK？ 但是它是共产党，这个是港共政权，是共产党轮翼底下的一个专权的政治体制，是吧？我们就叫它做赤色的了，是赤色恐怖。你一日有呢啲赤色恐怖，一日就冇得和解，系咪？而家仲系一方面讲嗰啲，即系我哋性要多啲听年青人嘅意见啊，多啲同佢沟通啊，细心聆听啊，啲全部废话嚟嘅。你系失去咗一代嘅年轻人， 而家政府嘅做法就唔單止係話要撤回呢條惡法，林鄭月娥下台咁簡單，你已經種落一個非常之惡劣嘅，即係一個結果，就係你係離棄一代嘅年輕人，因為你同一代嘅年輕人對抗，呢啲人將來喺香港，我哋就靠佢，即係話你基本上就係犧牲咗香港嘅未來，你係同香港嘅未來對抗，係咪？就是你呢班人作嘅孽。喺今次呢一個即係年輕人嗰個抗爭，當然我哋要數即係過去嘅例子，即係我哋真係而家諗翻起都係一殼眼淚啦。我亦都係好多場合，包括立法會啦，或者喺網台節目裏面，我都成日講，亦都成日温馨提示個政府，你真係唔可以同呢一代人去對抗，你唔可以打壓呢一代。屬於我哋香港未來嘅年輕人，由2014年嘅佔領運動到2016年嘅旺角警民衝突事件，你究竟拉咗幾多年輕人去坐監？係咪？呢個係你種落嘅。點解有個14歲嘅女學生、中三女學生都要俾你拉咧？如果呢個14歲嘅中學女生佢係有份去即係佔領立法會嘅，咁你點解唔揾下？那個真正的原因背後的原因在哪裡呢？完全沒有表現那種怯言不足愧疚的這個態度，而是現在要追殺這些年輕人。所以既然個政府港共政權的赤色恐怖鋪天蓋地而來，我們作為大人的，作為稍微有良知的一個大人，好像毓民50年代初出世的人，我哋係有責任去保護呢一批年輕人，所以我哋係旗幟鮮明、義無反顧、堅定不移，係支持呢一批年輕人。所以我哋亦都通過好多渠道，當我哋揾到好多消息，知道邊啲年輕人可能會遭受逮捕，或者已經被逮捕，或者有啲法律援助嘅問題咧，我哋都可以提供。我哋都已經開始喺度即係揾緊啲資料，留意。究竟有幾多人被人拉？拉嗰啲係咩人？我亦都希望經過幾次大遊行，籌咗千幾二千萬嘅民陣，你都應該要關心呢一班，特別係7月1日呢一晚，即係話衝擊立法會嘅呢批年輕人啊。跟住落嚟，佢哋就係即係好似驚弓之鳥咁樣，係嘛？即係每一日都係擔心被人拘捕嘅。6月12日嗰一班。被警方打到頭破血流，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所襲擊的呢一班年輕人，係咪？即係佢哋需要求，即係需要幫忙嘅。希望你而家籌到咁多錢，唔該你幫下手。咁多律師，係咪？我亦都同我哋啲律師朋友傾過，係咪？我哋係會提供即係呢個道義嘅支援，係咪？盡可能，係咪？所以好似呢一位同學係嘛，或者嗰位小學教師都好啦。咁我哋如果了解咗情況之後咧，我哋盡量都希望可以提供到一啲協助，係嘛？話俾佢哋聽，你哋唔係孤獨嘅，係嘛？我哋會好多人支持呢一批，即係以死相搏，係嘛？逼到走投無路，係嘛？唯有採取暴力衝擊嘅呢一條道路嘅年輕朋友。我必須要講就係、是、有啲人認為犯法就係犯法，係嘛？一定要懲之於法，係咪？法律有兩種，一種係惡法，惡法不必遵守就係公民抗命，但係佢要承擔刑責，呢個係必然嘅。但係個政府亦都要付出嘅代價。連阿曾玉成都話可以特赦呢啲人，不過個前提就係要上咗法庭之後，係咪？咁佢一噏呢句説話，呢、這個湯家驊呢、這個賤人即刻撲出嚟就反對，係咪？因為呢個係法治，法咩治啫？你係暴力治港啊嘛，你係暴政啊嘛，而家係有暴政就冇暴民啊嘛，呢、這個常識嚟噶啦，已經係係咪？曾幾何時，孫中山係咪暴徒啊？毛澤東係咪暴徒啊？鄧小平係咪暴徒啊？簡單嘅道理啫嘛，呢、這個係係咪？点解唔去检讨下自己啊？你拉得呢一班，以后有另外一班俾你拉，依于湖底啊？点样收科啊？请问 你咪拉咯，绳之于法拉啊，狂拉系咪？大手部系咪？跟住下一次咧又拉，2014年拉一批，2016年拉一批，梁天琦坐紧监系咪？其他嗰啲年轻人系咪？又系坐紧监，3年、5年、7年、6年，你呢一个系残暴嘅政府。是要被人民推翻的政府，全世界一个这样的政府你都一定要被人推翻的了，是吧？最不幸还有一些人又在讲和谐论，又在讲一些不要激怒共产党，是吧？包括那些泛民的政客，竟然有些人，是吧？还有那些泛民的 KOL， 哇，那一天这样冲击法，即是这个中共都很克制，是吧？警察又很克制，是吧？又冇派解放军嚟平乱，喂，咩事要派解放军嚟平乱啊？请问，喂，点解可以讲啲咁嘅嘢啊？咁样冲击立法会，就视为即系可以将香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系咪咁解咧？系咪？即系根据基本法第十八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系嘛？基于战争或者啊，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发生一啲即系影响国家安全啊，或者统一或者国家安全嘅影响国家统一或者安全嘅事件，而特区政府不能控制嘅动乱，咁就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国性法律喺香港适用。咁而家到呢个地步未先？请问到呢个地步未？有啲建制派人士認為啊，呢個係一個暴亂，所以應該要戒嚴，局部戒嚴，你咪黐咗線啦呢啲人。另外有啲泛民主派就感恩慶幸冇解放軍嚟，係咪？甚至乎去諗一個陰謀論、就係而家咧俾咗個陷阱啲年輕人踩，係咪？你去衝嘅人就好蠢啦，中咗計啦。嗱，呢種講法全部都係即係老實講係值得譴責添啊，我覺得。你根本都唔知道个情况，当时你有冇空城计都好，佢都系要冲噶啦，冲得入佢就要冲入去噶啦，冲入去嘅时候，佢就抱着必死嘅决心噶嘛，就系要俾你拉噶嘛，你未搞清楚个逻辑系嘛？当然你可能话佢摆个空城计，啲差佬腾等你啲人入到去，于是佢就可以企喺个道德高地度，啊，佢甚至乎。要預計到你一定大事破壞，跟住又譴責你，跟住個輿論就企喺政府呢一邊。咁而家你睇到個輿論咪企喺政府嗰一邊先？除咗少數嘅輿論，係咪企喺政府呢一邊先？係嘛？連啲過去比較溫和啲嘅人都唔認為今次啲小朋友做嘅嘢係犯下離天大罪，只係認為佢哋逼不得已，同埋要個政府去反省點解啲年輕人。会用暴力的手段来冲击这个立法会。立法会议员尤其要反省，为什么你的立法会是这么不受尊重，是吧？为什么要冲击立法会？包括你泛民主派在内都是，是吧？因为你们思维做素餐，你没有为到香港人谋福利，是吧？你对个政府监督不力，是吧？所以这个立法会变成一个比橡皮图章更加不堪的议会，就是要冲击你。所以我哋希望有良心嘅香港人，係嘛？即係要站喺呢一班即係逼不得已以死相搏嘅年輕人，喺佢哋個角度度去諗下問題，係嘛？讓我哋咧就必然義無反顧、堅定不移、旗幟鮮明支持呢一啲正義抗爭嘅年輕人。